这首歌是陶喆在2014年为电影《不能说的夏天》创作并演唱的这首主题曲《爱是凝望又离开》。当时非常巧的是，陶喆的公司和片方在同一座办公楼当中，于是呢，在一次碰面之后一拍即合。而陶喆也是在看完粗剪影片之后，将当中的情感的部分提纯，不仅写下刚才我们听到这首主题曲《爱是凝望又离开》，同时还写了插曲《告别飞行》。而接下来我们分享到的几首歌曲呢，是发表在历年来今天的歌。首先，这张专辑已经过去了14年的时间了。2007年12月14号，张韶涵推出了专辑《Angela 5.0》，用到了当时非常流行的数码时代的命名方式，有一种全新升级的感觉。当中，方文山、周杰伦联手给张韶涵写了这样一首非常好听的情歌主打，我们就来听这首《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教室里那台风琴叮咚叮咚叮咛，向你告白的声音，动作一直很轻，微笑看你送完信，转身离开的背影，喜欢你自己清秀的关系。那温热的牛奶瓶在我手有你在的地方，我总感觉很窝心，日子像旋转木马在脑海里转不停，出现那些你对我好的场景。你说过牵了手就算 想起黑白间起伏的乐章，树叶发新的芽，再数一数分开后的春秋冬夏。听动人的旋律弥漫在每一份孤寂的空气，仔细聆听忘了呼吸，发现一种叫难过的东西。钢琴弹得那么的忧伤，我的心坠入冷冷的海洋，那些过往默默影响，激起我每个思念的碰撞。钢琴如果可以能疗伤，我的心却没有痊愈的迹象，那些回忆像云朵一样在脑海中最清晰的地方飘荡。 这首清爽而唯美的钢琴收录在14年前谭维维的《耳界》专辑当中，同样是在2007年的12月14号发表。这张专辑也是谭维维在参加超级女声之后发表的第一张，像钢琴、打死的春天、不穿高跟鞋、雪落下的声音等等也是为她量身定做的。不过之后很快她通过谭某某专辑转型成为了现在自己想要的样子。接下来这张专辑来自四年前2017年12月14号发表薛凯琪的这一张《你我之间》，整张专辑是由方大同来担任制作人和主要的创作人，通过各种角度来借歌咏情，像520、天生一对、做我的知己，还有这首《远远关心》。 在水下你一定会留意你所有的讯息，爱这样陪伴你，就像我们没远离，好多话想回应，最后多半寥寥数语，给你安慰，给理解，再给小雨，不给压力，放心。未来像个谜，没有人能看得 起，但我确定会明媚地放晴，随时准备暖和你，不祈求回报的感情，远远的关心和体贴，你已盘旋，我也不想见，你在熬夜，我就失眠，恨不能帮一点，远远的关心和眷恋，你的存在就已是慰藉，真爱过放弃了，远走了，却又不屑牵连，为隔空传递想念。

首歌也是在滚石四十滚石壮乐队音乐企划当中，火星电台翻唱他们非常喜爱的歌手杨乃文这首《明天》。这首歌最早是收录在1997年的 One 专辑，很多人也是因为这样一张专辑爱上了冷傲的杨乃文。而下面这首歌曲来自于1999年杨乃文 Silence 专辑当中翻唱自超载乐队的《不要告别》。在这个版本当中，杨乃文特有的冷傲气质也让这首歌曲有了更加坚定笃定的情感表达。 点燃这支 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 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了无牵挂，穿过幽暗的岁月，也曾感到彷徨，当你低头的瞬间，才发觉脚下的路，心中那自由的世界如此清澈高远，盛开着永不凋零 所演唱的《蓝莲花》。通过音乐比赛成功出道的 James 杨永聪，虽然是生长在国外，但是对中文摇滚情有独钟。在2014年首张专辑《Stay》当中，就收录两首翻唱的摇滚经典，一首是来自于汪峰的《北京北京》，另外一首就是翻唱自许巍这首《蓝莲花》。那听过了翻唱许巍的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许巍自己演唱的歌曲。大概是在1998年的时候，当时许巍得了抑郁症，于是当时的女友，后来他的太太，劝他一起出去云南转一转。我坐在我的房间，翻看着你的相片，又让我想到了大理，阳光总那么灿烂，天空是如此湛蓝，永远翠绿的苍山，我爱蓝色的洱海。这首温暖

的容颜。时光飞逝，岁月如梭，我想我失去的不止一点点。我对你的爱不分黑夜或是白天，一日不见万分想念。如果你愿意陪在我的身边，我会每天疼你一千遍。傲慢与偏 中新歌七号推荐，这是来自于旺福的《傲慢与偏见》，和我们一开始听到的在榜的火星电台的《明天》一样，都是出自滚石四十滚石壮乐队音乐企划当中。那这首歌呢，是收录在陈淑桦1989年《跟你说听你说》专辑，这是一张怎么夸都不会过分的唱片，像《梦醒时分》《你走你的路》《无言的表示》都出自这张专辑。而这张《跟你说听你说》也成为台湾地区歌坛第一张销量破百万的唱片。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来自于这张专辑当中这样一首独一无二的主打歌，这是来自于陈淑桦的代表作，这首《梦醒时分》。 伤心。

说、哦、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不就幸福只要点 来 这是来自于2013年12月份推出的一张专辑《Better Life》当中这首《天使都哭了》，这也是飞儿乐队初创团体最后的一张专辑。似乎当时大家在音乐方向已经产生了分歧，前三张专辑的气场在这张似乎渐渐不见了，而最终菲亚选择单飞， FIR 选择重组。菲亚单飞之后呢，选择了更加潮流的风格，像小太空主打了 EDM 元素，而他即将推出第二张专辑菲亚张文婷在云彩上跳舞，叽叽喳喳依然是主打电子风格。我们来听专辑的预热单曲，这首永爱。 波浪铮铮，雨将解。听信誓言，扬不起狼烟。我纵容收敛，万物陶醉，热夜火燎原，不顾一切的助纣为虐。像乐园走高飞，我见证宇宙星辰世俗云坠，真心在背弃面前更显高贵，过度毁灭深情我是谁，用爱永不后悔，换个眼神 会对某些爱情好一些。 时候。 和张惠妹对唱的对等关系也是本周的新歌一号，而演员白敬亭在微博当中转发了这首新歌，还在评论区留言要是能回粉就好了，李荣浩立马赶到回复了他，二人也是成功互粉，互动有爱，也是笑翻了网友。那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张惠妹活力四射的一首作品，就是1999年发表的这首我要飞。 热情没空停下来，感觉真要冲上来，你看看我多自在，双眼盯牢着

那么大，风筝扑扑我会化作天边的晚霞，啦啦啦啦，我与你同在啊，啦啦啦啦，我与你同在啊。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董化。时隔五年，古灵精怪的阿四推出第三张专辑，这张专辑的名字很长，叫做《成为了这样的大人并不可耻》。那刚才便是专辑当中他和郭采洁对唱的这首《世界上的另一个我》。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方大同在2012年双十二推出的一张专辑，叫做《回到未来》。我们即将听到的便是由方大同作曲、方文山作词这首《千纸鹤》。 咖啡在续杯，回想这一切，好多的细节，比如你嘟嘴微笑的离别，窗外的世界，霓虹在交汇，缤纷这交界，我安静了解没你的感觉，只和你温柔对着如爵士乐般随心的快乐，此刻水清澈，远方的麦田金黄色，千纸鹤不是还温热，随心的我们唱起歌，我走过牧笛声吹着，大清走到这微笑不无争了，往山水泼墨的感觉，一夜彩蝶前世的感觉，一夜红尘几世的轮回，再写今生缘分还是倾斜，时间若倒退，再次给机会，理由怎么给，你一句不爱了以为就解决，空香水干掉的玫瑰，吻了一整夜，你用了撒野说解释很累， 只和你温柔对着 如爵士乐般随心的快乐，或许让你离去只是换个方式爱你，千纸鹤不是还温热，随心的我们唱起歌，我走过牧笛声吹着，那爱情走到这微笑不无争了，哦，山水泼墨的感觉，一夜彩蝶前世的感觉，一夜红尘今世的轮回，再写今生缘分还是倾斜， 你的美要走在两个时代，两个不曾微醺那种年代在不在，两种不同期待，我终于明白，你爱过爱都一万，不应该等待，等你不爱就是离开，就是不回来，台阶上整片青苔蔓延到了斑驳的隔墙，太阳西晒你在等水面上的芙蓉花开，而我偏爱我们就处在这安心的状态， 千纸鹤故事还温热，千纸鹤是你给的，做的选择，爱情听歌，我也决定割舍。千纸鹤，唱一千字的歌，凌空飞过的快乐。 一夜彩蝶前世的感觉，一夜红尘今世的轮回，再写今生缘分。 一天一天不停上演，有些人议论别人就爱当作消遣，泪损再见不为谁改变，不同喜好不同信仰，我只想感受美好世界，我们

星夜光杯，李白月长两锥，司马相如上林烟，霍去病血染灰。我临川破云雨，西临空城百潮水，东坡笑人团睡，昆明池里照千回。 2013年，周华健和作家张大春推出了专辑《江湖》，我们听到的便是专辑当中这首《泼墨》，由周华健演唱。节目最后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林俊杰的《一定会》，也非常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陪你哪儿都无所谓，听说了没？ 定会一定最可贵。要倔要撑着痛还得和命运对垒，这个偷走所有时间的贼。从未放过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好羽毛在飞，到时我一定会如期而至，陪你那都无所谓，一回一回像现在有勇气，像雨从海面跃起，像飞鸟却不会眷恋大地。如果不是你曾光临，我的冲动和我的安静，安然无恙的回忆早就沾满了你。 即将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